经典。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到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难题也跟着不断升级。租了房不想投入太多钱，却想住得一样舒适体面。买了房装修时不觉得，真正住几年才发现规划的不科学。想要提升居住质量，却千头万绪，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家里一天二宝了，父母搬来一起住，小家不得不容纳6口人。逛了不少论坛，看了不少公号文章，却不知道谁家的建议更合理。想要提升居住品质，却千头万绪，不知道如何下手。新书《小家越住越大》的作者陆威认为，你住得怎么样，其实无关房子大小，而在于住商的高低。《小家越住越大》这本书，帮你打造一个整洁温暖的新家。北京时间11点0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2018北京书市将于5月11号到5月21号在朝阳公园精彩呈现。本届书市呢，是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北京发行集团、北京出版发行行业协会承办。书市秉承着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的主题，以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为主旨，倡导广大市民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本届书市汇聚了中国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以及北京发行集团，还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北京出版发行行业协会成员书店等300多家国内知名的出版发行单位，600多个展位，集中展销了40多万种古今中外优秀的正版出版物。广邀各界名人举办朗读、朗诵、阅读活动、新书发布、签售讲座以及互动体验的文化活动，倾力打造实力强、档次高、规模大、活动新、品种全的图书文化盛会，弘扬独具北京书香特色和人文魅力的首都全民阅读风尚。 读者呢可以关注北京市新闻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微信公众号北京书市栏目，或下载北新网 APP， 既可以免费领取2018年北京书市的门票两张。抢票活动即日开始，全部的票量抢完结束，截止到的时间是5月21号。抢票成功的手机号不能重复抢票，读者可凭二维码进入朝阳公园参与2018的北京书市。初夏时节，书海畅游，共沐书香。2018北京书市相邀各界读者品味名家试点，感受文化魅力。那刚刚呢，其实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2018北京书市的消息。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刚刚在片花当中已经介绍到了哈，是一本关于居住的书，帮你去整理你的小家。这本书其实很特别的是，它已经出了第二部了。很多人说啊，看完这本书真的让你的家由小变大吗？很多人可能对于他的这本书的魔力哈不敢相信。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了这本《小家越住越大二》的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曹萌瑶，来自中信出版社的。我们希望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揭晓一下怎么样能够让小家变大。我们首先欢迎一下萌瑶，你好，萌瑶。 观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听众朋友。 其实说到了这本书哈，《小家越住越大二》，刚刚已经提到了，其实这是第二本书了，也是再版，或者说是续集哈。之前第一本书讲了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怎么想到又写了一个续呢？ 是这样的，我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当时是怎么样碰到卢威这个作者，还有这个选题当时是怎么来的。当时呢是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然后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说有一本可有意思的书了，然后你愿不愿意看一下，然后呢就给我发来了一些样章。其实呢当时卢威是有写一个公众号叫家的容器，然后呢家的容器呢积累了大量的行业内的专业的人，还有以及对居住感兴趣的很多的广大的这样的读者，然后呢公众号呢有非常的受欢迎，所以呢就有人建议他说能不能把公众号上面的所有的内容然后出成一本书呢。于是他就把就是公众号里头连载的还有包括特别受欢迎的，然后读者那个阅读量超过十万加以上的这些文章呢就发给我。我一看哇好有意思，然后它全都是以绘本和漫画的形式这样来展现出来的。然后所以呢一方面看到了这本书非常的有趣，然后另外呢就是他把很多复杂的可能专业性的东西都用很简单的浅显的语言来表述出来，然后呢更复杂的地方呢他其实用图解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样就把难度降低了，其实大家的阅读性就会非常的高。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到了这本书其实虽然说是一个绘本类的书籍，但是你可以看到作者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性和功底在，所以它的实用价值也在，所以综合评估它的价值、内容还有它的表现形式，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选题很有意思，我们要尝试一下做这本书。 其实呢刚刚说到的是这一系列丛书《小家越住越大》的这个系列到底讲了一个什么内容。 对， 刚刚其实萌瑶也提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叫陆威。陆威呢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设计师。我觉得有必要让萌瑶先介绍一下哈，刚刚说到陆威其实功底很强大，为什么？ 陆威呢其实很多人包括现在他的很多粉丝啊，包括他后台公众号留言都以为就是陆威他其实是个设计师。其实呢他是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个建筑师，他呢自己就是建筑师出身，然后呢在万科工作了14年，然后去年他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简单来讲呢其实他是设计咱们的住宅的，就是咱们看到的那些居住的房间的户型图是由他来设计的，可以这样理解。对，所以他在行业当中在万科的14年间吧绘制过超过2000余张户型图，然后有参与过20万套以上的精装修的这样一个住宅设计。 所以说呢其实陆威是本身就是一个设计师，也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能够 帮你去解决居住问题的啊，这样一个设计师，所以他把他多年的心得哈，通过这两本小书，尤其今天的这个第二本哈，就是《小家越住越大》，很形象生动的告诉你该怎样让你的小家越住越大。其实说到这本书，这里边其实很特别的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住商。 对， 我们平常都说哈，智商、情商，但是我第一次听说有住商，居住的住，住房的住。 嗯，这个词儿呢，其实是就像您讲的一样啊，这个有助商，有这个情商，有智商，然后助商呢，其实是作者全新创造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助商指的就是你把房子居住出价值的能力。对，然后呢，因为它其实就像你理解的，然后大家都知道智商和情商是什么意思，助商呢就是指，你不管房子大小，不管你的房子好坏，然后你自己居住者的住的能力，然后就是助商。 嗯，说到了住商，那其实在陆威看来，什么叫做住商高，就是能够把小家变大。嗯，可以这样理解吗？ 其实无论家的大小吧，然后我觉得只要是你住得舒心，然后因为很多人其实是追求就是房子一定要美美的，对吧？然后不仅仅是实用，然后住得好用，然后另外一个也住得舒适，我觉得这些综合的能力加起来都是算是住商这个大的概念里面的。 嗯，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本书其实帮大家去提高你的住商哈，这个词很特别，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好奇，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因为你的居住环境不可能特别的大，然后呢，尤其在对于一些北漂来说哈，从外地来到北京工作，他要租房，那怎么样把成本节约到最小，还希望自己的家虽然是租来的房子，但是还要过得跟自己的家一样的体面漂亮哈，这个怎么来去处理这样的这个居住环境的问题和居住面积的问题，我们就分门别类的哈，请蒙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我首先要问蒙瑶的一个问题是，其实这本书你是最早接触到的嘛，就是说这里边讲到的这个住商，包括怎么去让小家变大这样的方法，你有没有试验过？ 刚才延续那个说到住商的意思哈，其实呢，陆威自己呢是把住商，自己做了一个住商的模型，这样他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包括入户调查，包括自己深入在一线哈，然后去设计这个户型图。他呢其实是在我就是一个编辑看来啊，他其实是从底层在解决这个居住的难题，因为他。大家其实在住宅当中会发现什么，就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们居住的时候，尤其是在城市里头工作的人哈，他的房子面积其实真的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尤其像北京这种地方房价这么高啊，所以一平米这么多钱，那这为数不多的家里可能就几十平米，甚至说更少，然后住的人又非常多，可能爸妈一起住了，然后小孩就跟刚才您说的那样，就是有小孩了，然后或者是添二宝了，家里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他的人均的住宅面积是越来越小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越来越多的东西，然后就比如说说我，然后金牛座，然后特别爱囤东西，东西都舍不得扔，然后家里就是不停的， 我们一样， 哇，对对对，六幺八了， 就是破家值万贯，会觉得哎呀，这些东西有，我是喜欢囤东西啊，我觉得可能蒙瑶跟我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去买东西会买很多回来， 是， 然后就囤到家里，总觉得好像有需要的时候，但是每次搬家就会很痛苦，然后你家里的这个面积本来就不大，然后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最后呢就成为一个最主要就把大部分的这个面积用来囤东西啊， 对 啊，这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呢，他呢，其实他的住商模型啊，他就是像类似于咱们那个看到的冰山模型的一个三角形，就是说如何大家最终的目的其实都是希望家能够美美的，对吧？然后就像样板间里头的或者是杂志上封面上的那些图一样美美的，那么要实现这个冰山上层的露出海面的这部分美的部分，那如何实现呢？其实最主要的有两部分，一个就是收纳，另外一部分是功能。那小家越住越大的第一本其实主要解决的是收纳的问题，在第二本当中呢，就是小家越住越大二，其实解决的是功能的问题，然后这两者结合的中间的部分是你对这个家倾注的所有的爱，所以这总共的三个部分如果 在底层结构做好的话，作者认为才能实现冰山上面的小家越住越美啊。所以因为刚才说到了啊，因为城市居住有很多难题啊，大家的东西舍不得扔啊，就像咱俩这样的东西买买买，然后越来越多，然后直进 不出。像我们家的书啊，那简直了，就已经堆积如山了， 可以想象。 对，所以就是说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难题哈，一会儿给大家支支招。那其实我首先想问呢，萌瑶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啊，像这样的一个收纳技巧其实对房间的面积要求还是蛮高的。 嗯， 我其实挺想问问萌瑶的，就是它是不是这本书适合于家里在多少平方这个之内的，或者差不多这个有一定规模的这种家庭，比如说像三四十平方的这样的小家，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实现这样的归纳。 嗯，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很多那种房屋改造的节目哈等等。 嗯， 其实呢房子的大小，其实我觉得是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就是人均你住宅是多少。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东西是不一样多的，比如说我的东西比我老公多得多得多，然后呢我们家里头，所以你对你来说还有宝宝的东西，比如说，然后你家里自己的东西，然后老公的东西，父母的东西。其实如果一个家，你比如说是60平米的家，你住两口人和住六口人其实就是完全是两回事了。我觉得所谓的小家它不一定有一个数值的限制啊。当然如果你是比如说100多平米、200多平米的这种大的房子，其实很多问题它被稀释了，它并不是说也许你的规划做得好，而是因为家里的能放东西的地儿太多了，所以很多问题其实就已经被解决了，你也不觉得，因为空间大了嘛。你左放一个右放一个，和你本来就那么小的房子，你还要把东西都堆在一起，然后看着就特别乱。其实是大房子把问题稀释了，也不是说大房子就没有问题。所以呢，但是如果说一定要给这个小家做一个范围限定，我觉得应该是说，可能是110平米以下的这样一个房子。就是，但是我认为小家越住越大，其实更多的其实是想讲陆威的话，作者想传达的是住商的概念。所以无论的你的房子是大是小，哪怕是住别墅，其实这里面的所有的作者的理念 收纳原则， 对，其实咱们都是可以用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为大家支支招啊。首先这本书当中其实说到的第一章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餐厅。诶，说到了餐厅，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因为中国式的居住环境当中，餐厅它永远是一个长条的，而且永远都是再大的家餐厅也是很小的。然后呢，这个餐厅当中的总会有一种感觉，你做饭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好像这个厨具没地儿放，好像这个菜品没地儿放，好像就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总觉得是瓶瓶罐罐，然后乱七八糟，很难去真正的收纳整洁起来。而且每做一次饭，你会发现就凌乱一次，然后呢刚收纳好又凌乱了，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而且尤其是我们吃饭的那个桌子哈，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营养品保健品，然后各种各样的杯呀碗呀，是吧，还有这个水壶啊，诶，这个怎么去让你的餐厅变得整洁，而且呢真的看起来很美啊。 书的第一章就是讲到了，就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餐厅啊，可见就是餐厅大家可能已经乱得就是非常可怕了。然后我记得当时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就陆威在创作的时候，他说那个萌瑶，你给我今天晚上拍一张你们家餐桌的图吧。我当时心里一惊，完了，就是我说我餐桌乱成那样能拍吗？然后他说你别摆拍啊，那个其实多少都有点摆拍的成分嘛，最后给他还是稍微整理了一下啊。然后呢，陆威在书中呢就把在大家的餐厅就说，你现在什么都别动，你就往你们家就现在目前的状况拿手机俯拍一张图，你看看你的餐桌覆盖率是多少，也就是说你的桌子上放了堆了多少零七八碎的东西。然后呢，因为他也做了很多入户调查，也问了很多朋友啊。然后果然大家那个桌上就像您说的那样，然后保健品啊，然后调料瓶啊，小家电啊，甚至对吧，有什么小烤箱、小面包机、榨汁机等等啊，然后什么都有，然后还包括中国人喜欢喝茶哈、茶叶罐子呀，然后这些东西。然后陆威就认为大家完全把这个餐桌就餐的地方当成了收纳空间。那很明显的，其实这里的问题就是餐桌的 收纳空间不足。 嗯， 小加一呢，其实里头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陆威提了一个词，他就是他的公众号的名字啊，叫家的容器。他说房子是一个最大的容器，家里所有人住在里面，每个房间、卧室、餐厅、厨房、卫生间，这个属于第二级容器。 嗯， 再接下来的容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柜子。 嗯， 就是放这些东西的，就是置物的这些地方。这个空间，然后再往下的空间就是柜子里头的小盒子小箱子，这是最后一级空间。所以餐厅之所以乱呢，其实就是因为你就餐环境当中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给这些瓶瓶罐罐嘛。其实按道理来说，烤箱这些东西你如果把它规制好了，比如你专门有一个餐边柜啊，作者在书里头其实写了很多，就是画了很多，就是说不同的场景啊，咱们应该怎么样设计这个餐边柜。然后如果你有一个餐边柜，能把一些不太好看的，比如说五颜六色的这个瓶瓶罐罐啊等等，你放到柜子里，并且呢也非常容易拿放，就是你就放在手边的那个餐边柜里面，然后把餐边柜就设置在餐桌的旁边。那这样的话你不用跑很远的路，比如回到厨房去拿一趟东西，这样的话一方面解决了大家的便利性问题，大家就不会随手乱放了。然后另外一个收起来也很方便，就你不用跑很远，比如跑到厨房，跑到某一个其他的就离餐厅很远的某一个空间去规制这些东西，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些餐桌的东西都收到里面去，你的餐桌就干干净净的了，你就可以放上比如铺一个漂亮的桌布啊，然后再摆上美丽的鲜花呀、啊、等等，它就变美了。 嗯， 对， 所以其实这个方法也挺适合一些懒患者的哈，就是我本来就很懒、嗯、哎呀一遍一遍的就懒得去拿了，所以我才放到桌上，便利性强。 是的， 但这个便利性强却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比较乱，所以怎么解决这个乱的问题，就是餐桌柜啊。 对，餐边柜、 餐边柜、啊，这个挺有意思的。 嗯，甚至在书里头作者还就是打造了一个，就是如果你空间足够大，然后如果户型的结构合适的话，其实你还可以采用一个双，就是 A 加 B 的一样，这样一个组合，就是打造两个餐边柜、 哦、 你在离你比较近的地方，随手可拿的地方，桌子旁边你可以设置一个餐边柜、 嗯、 比较远的地方呢，把一些不常用的，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家电是烤箱，你可能不是天天都使用的这些东西，你可以立体集成，把所有的东西就是放到这些不常用的，放到那个离你远一些的餐边柜，这样去根据你使用的频次啊、频率等等。 嗯，所以呢，这张图当中也画到了，当你把餐边柜设置到你的餐桌旁边的时候，你会发现立马整洁了好多。 是的， 而且就是整个感觉清新了很多。 嗯 嗯，这是说到的是餐厅啊。 嗯， 我相信这一个餐边柜可能对大家会有一定的启发吧。虽然也许你的家或大或小，但是大可以放大的，小可以放小的哈。总之一个餐边柜可以解决你餐桌乱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章。第二章其实也讲到了这个大家非常头疼，尤其孩子这个多的家里啊，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小房间大童年哈。 嗯， 讲到这个怎么给孩子来打造儿童房。其实小朋友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最大的一个空间问题就是小朋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尤其是玩具。 是的 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飞机模型哈、啊 嗯、 小火车啊，这些小玩具，还有什么呢，吃的啊，吃的这些小零食也特别多啊，然后还有孩子自己平常用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奶瓶啊，是吧，这些餐饮的用品非常的多，该怎么办，这个来给我们支支招萌瑶。 对，其实是卢威给大家支招啊，我来就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然后来复述一下他书里头的内容哈。陆威呢，他之前其实在第一本书中，还有包括这个第二本，我发现就是如果想使一个空间，或者是包括一个橱柜啊等等这种台面，想让它使用率最大，其实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布局，就是 U 型布局。简单来讲就是，比如说一个四方形的房间，然后你把三边都占上了，然后中间留出一个方方的空间，比如说给小朋友玩，再比如说你厨房里面，你把你的所有的橱柜布置成 U 型的，然后把三边占上了，这样的话呢你的橱柜的面积会达到一个最佳的效用，这样的话呢你的使用率会是最高的，并且呢你还能得到一个整块的空间，因为你想一个小房间可能儿童房也没有多大，然后呢如果你一会儿这儿堆一个柜子哈，一会儿那儿放一个桌子，然后还有床，还有书柜、衣柜这样的一些需求在，然后所以他就会，如果 你摆成 L 型或者是说零碎的摆的话，它的空间使用率是会比较小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放成 U 型，你就会给孩子一个就是一个方形的一个空间在中间。然后呢，路威在这个儿童房里面的设计，其实大家也可能也看过很多不少的论坛啊、公众号啊、杂志上设计的儿童房，非常的美。但是呢，我觉得第一，其实还是要解决你刚才说的东西太多，小朋友玩具也多，衣服也多，还有零食啊，还有书啊、课本啊等等这些东西哈。这么东西怎么设计呢？我觉得路威这个儿童房设计跟大家区别最大的一点呢，它考虑到了一点，就是儿童成长的属性。因为我们不可能说，因为小孩其实长得特别快。从三岁然后到五岁再到七岁，从小学到初中然后甚至到高中，有可能在这个期间内大家就不再换房了，一直是住的这个，你不能说他在每一个年龄层你都给他然后家里重新装修再来一次。 对 对，所以这是非常浪费时间浪费钱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在设计这个儿童房的时候就把这个成长属性考虑在内了啊。像他是以自己家的那个儿童房来举例子的，因为他刚好是小朋友要上学了，上小学了，所以他也买了这个学区房，家里的房子真的是越住越小了。然后所以呢，学区房的儿童房他怎么打造的呢？他呢就是在房间里头给他儿子设计了一个这样的类似于高低床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呢他床等于说在空间的上半部分。然后呢下半部分他现在的目前是先空着的，然后呢这个空间就可以给他的小朋友那个他的儿子做一个小帐篷，在里面给他打造一个游戏的空间。然后呢随着他年龄的长大就可以放书桌呀，然后比如说根据他的身高也可以做成那种可调节高低的那种桌椅。然后呢在他的那个儿童房的那个衣柜的部分，他把所有的那个衣杆都直接设计成那种直接可以有那个卡槽，可以把他的那个衣杆根据儿童的这个衣服的大小来进行调节的这样一个设计。他的衣柜呢其实说是衣柜啊，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柜。它这个衣柜里面因为空间局限嘛，你不可能说又有衣柜，也许不可能又有衣柜然后又有这个书柜啊，又有玩具柜啊等等。它这样一个综合的集成的一个大书柜呢，它把最底层用来放玩具啊，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是可能是放玩具啊。然后并且呢它在这个最底层的时候放了很多个收纳箱，收纳箱底下呢还放了小轮子，这样的话小朋友他可以自由的把这个箱子拖进拖出，这样也方便他自己学习整理。然后在这个衣柜的左半边呢是放置这个服装啊衣服的这样一个区域，并且它的卡槽是可以灵活移动的，随着它年龄增长衣服变大了然后变长了，然后它就可以自动的进行调节。右半部分呢就是放置它的书啊，然后就是一些绘本啊读物啊这些的地方。此外呢它还在那个衣服的这个整个的综合柜的柜门上，然后有类似于安装一个小卡槽，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冰箱门那个上面的那个部分啊。他把平时比如说新买的绘本或者是最希望他的小朋友能够读到的一些东西，哎，放在随手最方便拿的地方，这样然后来打造儿童房。 哇塞，虽然只有六平米，但是在路威的书当中却把六平米用得非常的实际，而且非常的实用啊，而且看起来也非常的漂亮。 是的， 然后这说到是儿童房，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哈这个卫生间。对于卫生间来说，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很多困扰，比如说空间小，各种瓶瓶罐罐啊四处摆放，而且还要让它实现干湿区分，像酒店那样干净整洁，这基本是不大可能的，很多人认为啊。但是其实在路威的书里却讲到了这个其实是有办法的。 是，其实呢路威发现就是说收纳，大家为什么说桌子看起来也乱，然后呢卫生间瓶瓶罐罐一堆，然后大家又越买越多，然后那个东西可能还没用完新的又进来了哈。其实一方面是收纳空间的不足，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想要房间美，其实是要把好看的东西拿出来，不好看的给藏起来。所以呢这就是他说的二八原则，就是20%的美的东西你把它拿到外面来，然后80%的，因为所有的塑料瓶啊比如说 就您说的这个卫生间瓶瓶罐罐洗发水啦护发素啦沐浴液啦乱七八糟的东西，瓶瓶罐罐它的商家颜色不同标签不同，然后塑料的质感不同形状还不同，所以对你来说这个眼睛看见的这个信息量非常的杂，所以呢把这些东西想办法都装起来藏起来，所以你卫生间或者是你任何一个房子的其他的空间才会显得干净。 嗯， 所以说到这个卫生间，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卫生间就一定要做好这个收纳。那卫生间地方小怎么样做呢？如果把卫生间分为三个部分，马桶区域算一个部分啊，然后淋浴区域算一个部分，咱们的洗脸台算一个部分的话，其实洗脸台这个部分就应该充分合理的把它利用上。很多人啊就把洗脸台上面哎装一面镜子，其实就很浪费空间。 对 对，然后陆威您肯定也看了书里的做法，就是非常建议大家安一个镜柜，因为呢高层的空间其实不应该把它浪费掉，镜柜其实也厚度也不用太厚，但是呢所有的这些牙刷杯啊瓶瓶罐罐啊等等啊，还有包括你可能的卫生的用纸啊等等，其实都可以把它放到这个镜柜上来，而且镜柜收纳也很方便，而且还把所有的东西还挡住了不好看的，把最常用的东西呢放在外面，然后他自己在书里头其实设计了一个那种20%敞开的，就是有格子，然后可以那个放那些瓶瓶罐罐，就是比如说你牙刷天天用的你就放在外面，然后不好看的然后使用频率比较低的然后你就放在镜柜里面。然后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咱们最常用到的比较顺手拿的一个区域，然后另外呢咱们其实存的东西还可以放在这个洗脸台的下方、对吧，然后就是咱们的等于说台盆的这个下方，然后根据使用频次吧，然后就可以做这样一个规划。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卫生间就是瓶瓶罐罐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另外呢比如说在浴室里头肯定还有随手需要拿的那些浴液啊等等。他建议呢就是用统一的容器，其实咱们在商场里头也能看到有很多替换装的瓶子。咱们其实买一个统一的颜色，然后或者是统一形状的，然后把它替换装放进去，然后你放在你的架子上其实就非常干净了。 哇，这样一说好像豁然开朗。我突然在萌瑶在说的时候哈，我一直在想我家的卫生间该怎么去打理它。我突然找到了方法，因为前段时间囤了好多的沐浴露啊、洗发水，还有这个就是消毒液，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洗护用品哈。然后当时就觉得天哪，放哪儿？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哈。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平常放到外面会觉得很难看，然后很乱糟糟的。但是其实有一个容器，你会觉得整洁很多。所以我觉得陆威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强调的一点，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房间，都要注重容器的使用。而且能用方形的就用方形。 是 啊， 是最节省空间的。 对，它这个是一个原则哈，能用方形的就用方形。 对，另外一个，因为方形你可以也方便落放，其实你比如说你台盆底下放的那个柜子里头放的是不太常用的一些，比如说你说的有一些洗衣液啊等等啊，如果你其实是用方形的容器给它装好了，把这些东西给放起来的话它就不会杂乱。然后另外你还可以把它码起来，这样的话把上层的空间也用上了。 但是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哈，从柜子角度，柜子其实是我们家居必备的这个应该说家具之一， 是 也是装修的这个大宗哈，通常占到了装修总费用的30%以上。柜子这个部件也非常的复杂，一般很多朋友哈，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如果嫌麻烦的话，他可能会去宜家买一个大柜子，然后拿到家里去安装。但是呢，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比较好奇一个问题，可能这样的柜子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就是家里的空间啊，比如说像宜家那样的统一的柜子哈，那怎么样去选择柜子呢？到底是应该自己来做柜子，还是应该去找这个品牌买现成的柜子？什么样的材料也是最环保的？因为很多的朋友说，你看比如搬了新家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柜子它的材料啊确实是比较的气味比较大啊，然后呢它确实会有一些污染，那其实我们就成了人工的这个叫吸霾机哈，人工的吸毒机。所以怎么样做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柜子既合理，同时呢又能够让它环保啊，这个陆威在书里是怎么解答的？ 其实打柜子真的是家里装修 的一个大头，就是他可能花的钱是最多的，然后需要你花的精力也是最多的。嗯，路威呢，其实在第一本书里头其实就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贵子的内容哈。然后第二本书呢，它主要讲了就是它的最核心的章节也是这篇打贵子。路威就是专门这一章啊，直接就是写了整整应该整整给我交稿交了三次，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也非常的专业啊。 它这涉及到定制柜子哈，必须遭遇的三大难题。 对，是。然后呢，因为柜子对大家来说，其实它是一个很专业的话题，怎么样就是把它讲的大家老百姓啊，大家都能听得懂。然后所以这篇就是花了他非常非常大的精力，他自己说这篇真的是写到要吐血了。然后呢，这本书其实三大难题都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难题就是很多人想到打柜子，你去找这个工匠啊，咱们其实很多人还有找这个木匠的这样一个想法哈，还是找品牌。然后另外呢，就是什么样的材料最靠谱，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大家担心甲醛问题，其实就是怕那个环保有问题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柜子怎么样设计是最合理的。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今天看到这个逛家居市场，就像您说的，你在宜家里面看到样板间真好看，搬回一个柜子，过两天觉得，哎，这柜子放满了不够用了，我再去搬一个柜子。其实呢，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是很合理的。路威认为呢，其实你在居住之前就应该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刚才也说了，就是很多时候你为什么就是东西越放越多在某一个，比如为什么大家愿意放在桌上，因为桌上最方便嘛，最大家都懒嘛，顺手一丢就丢到桌上去了。所以呢，也要根据符合大家的这种懒的特性啊，在每个空间给大家设计不同的柜子，对吧？比如说刚才说到了餐桌有餐边柜哈，然后那个卫生间咱们有这个镜柜和这个台盆底下的这个柜子，然后呢厨房有橱柜哈，然后那个房间里头刚才说了儿童房有一个综合的柜子放衣服和这个书。然后所以呢，他就是建议在每一个空间其实都应该设置收纳空间啊，无论就是说你自己的，当然每个人有个人的喜好哈，但是他建议是如果从布局规划角度来说，其实每一个空间你都应该打柜子，然后根据不同的功能打不同的柜子，这是其一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可能你要去零散的买家具，就会遇到的问题。第一个，也许风格你可以选择统一的，但是呢，它不一定能够，因为我们说小家嘛，怎么样子把空间最高效的利用起来。如果你要是就老是买单个的这种柜子，它可能就是柜子和柜子之间有距离啦，然后或者是不能严丝合缝的合着咱们的墙面啦，然后再比如说，你买柜子可能尺寸问题，高层的空间就浪费了，没有用上啊。所以呢，他就会建议说，如果相对于买单个的柜子，或者是说找木工打的话，他更倾向于说我去找一个全屋定制，然后根据我的这个房间来量体裁衣吧，就像对，然后来亲自来测量，然后为你自己的家打造一个就是严丝合缝的，然后专门为你自己家定制的这样一系列的柜子。 所以他其实更多的倾向于自己找木工打柜子，定制柜子，而不是说去买品牌柜子。因为可能不一定适合你家的空间。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咱们如果是因为现在就是大的那种全屋定制，或者是说家具生产商，其实它的工艺、它的那个整个的做工等等，其实是大型的那种流水线的生产、机器生产，所以它的精度还有包括它的对环保性能的把控是远远胜过手工的木工的。所以他会比较建议呢，咱们是用品牌的全屋定制。对， 明白， 就是更倾向于 品牌的全屋定制哈。 对， 就把你整个家给你打造一遍。 对，是没错。 就是量体裁衣。好，咱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先告一段落哈，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难题也跟着不断升级。租了房不想投入太多钱，却想住得一样舒适体面。买了房装修时不觉得，真正住几年才发现规划的不科学。想要提升居住质量，却千头万绪，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家里添二宝了，父母搬来一起住，小家不得不容纳6口人。逛了不少论坛，看了不少公号文章，却不知道谁家的建议更合理。想要提升居住品质，却千头万绪，不知道如何下手。新书《小家越住越大》的作者陆威认为，你住的怎么样，其实无关房子大小，而在于住商的高低。《小家越住越大》这本书，帮你打造一个整洁温暖的新家。北京时间11:4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关于收纳的书，叫做《小家越住越大》。刚刚其实在上半时段呢，我们的这本书的策划编辑蒙瑶呢，特别为我们讲到了我们如何去打造全新的整洁的餐厅儿童房，还有卫生间，包括怎么样去定制柜子。那其实呢，刚刚也说到了柜子应该去定制什么样的柜子，怎么去定制柜子更适合你的家里的这个居住环境，还有你的整个的布局。那其实说到柜子之外，我们再来聊一聊下一个话题哈。这本书当中讲到了是你的家戴对帽子了吗？哎，这个挺有意思的，什么叫做帽子？ 其实这个帽子呀，其实指的是咱们的上面的头顶上的这个空间啊。很多人呢可能就是没有注意到，其实有一些人比较聪明的做法，家里呢把所有的走线呐、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灯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中央空调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北京现在很流行装这个新风系统啊，其实这些所有的这些内容其实都可以放在顶部，就是吊顶的地方。这个帽子呢指的其实就是我们头顶的吊顶。吊顶呢其实很多人觉得吊顶太花钱了，然后装那么复杂其实没有用。但是其实在陆威看来啊，吊顶其实是非常值得好好利用的一个空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掉。其实如果要是把很多比如说像大家可能平常的习惯哈，是一个空间装一个空调，然后有立式的，然后也有在墙上挂着的哈。其实这些东西很有可能跟你家里的风格一点都不搭，就是家电哈。然后还有呢，有可能你空间太小了，立式的空调啊等等很占地方。其实呢，这些东西如果你要是把它作为一个就是安装成了中央空调，把它全都放到那个屋顶上去了，然后用整个的等于说把它封装起来，用漂亮的吊顶呈现，但是只留有一个送风口的话，其实你不仅合理的利用了空间，而且呢还能让家里头美美的，然后非常的整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就是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灯光的搭配的问题。其实吊顶上其实还有很多咱们的电线啊等等走线，其实可以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不好看的部分通通的就是藏在那个吊顶当中，只留出美的部分，比如说漂亮的灯，这样你的所有的走线啊等等就不会外露在外面了。 这个也其实是应该要提前规划好的。 这应该是属于在装修这个最早期的时候你的设计哈，说到的吊顶。其实我觉得吊顶这一张更适合就是真正是装修的家庭。但我其实想问问萌瑶哈，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是租房子住，他们也可能会觉得一个最大的困惑是，我怎么样用最小的成本把我租的房子变得更好看？因为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你可能今年住了，明年不一定住在这儿，但是你希望你住的这一年是比较漂亮的，就是比较整洁的。在书中有没有关于租房的一些特别的建议？ 是，刚好呢，因为陆威自己就是为了写这个《小家越住越大二》这个第二本书，然后呢刚好那个时间段呢他的儿子又放暑假了，他觉得太打扰了，然后他需要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写作啊。于是呢他就在自己的小区里面租了一个开间，然后呢他就是等于从零开始，然后只用了1000元，然后就把整个出租屋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造。 哇，1000块钱的改造是怎样的改造？给我们讲讲。 他呢就选了一个是首先是一个大开间的这样一个构造啊，然后呢因为它主要的功能，它这个开间是用来做这个书房用嘛，所以呢他把所有的床啊还有他用不到的床头柜啊等等这些东西都直接把它床板给立起来，这样这个区域就变得空间一下子就变大了。然后呢他把他主要的核心区域放书桌，另外呢就是他会非常就是注意怎么样就是进行旧物的改造和回收利用。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手巧的人，喜欢平时自己在家里都 DIY。然后他很早买了一个可能已经式样已经过时的一个桌子，但是其实桌板还是好好的呀。然后他就把那个桌子等于说腿的部分然后给他替换掉，然后在淘宝上淘了3个漂亮的那种有点北欧设计的那种桌腿，其实用螺丝一拧一改造 就可以了。 哇，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桌子了。对，再比如房东留给他的那个座椅，然后其实看着也很旧了，就是很老的那种一个椅子，就布面上是那种绒布的，可能都有些脏了。然后呢他自己用曾经买东西的一个购物袋，咱们的那种很常见的那种布袋子，然后他把那个布袋子的布呢剪下来，然后拧到那个等于说拧到那个椅子的那个椅面上去，给他重新换了一张脸，然后又变得很漂亮很整洁了。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因为他是工作室嘛，可能跟大家自己租房的需求不太一样，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在租房子的时候东西如果要是规制，你可能不能像自己家一样你可以大规模的进行改造啊装修啊哈，进行定制家具，然后你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架子，就是他在书里头推荐了，就是其实是宜家的一款那个排架哈。然后其实你把架子呢然后搭建好了以后，然后其实如果是觉得露出来了东西太显得太杂乱，很简单拿一个杆子撑一根帘子把它拉起来。甚至可以说可以打造一个小的这样一个更衣室这样一个空间。对， 所以说其实这本书当中用漫画的形式特别有趣哈，陆威简直就是一个居家小能手哈。一开始是非常痛苦和非常纠结的哈，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灰不拉几的东西中间哈，就是非常的犯愁。但是呢，经过1000块钱的改造，把这个家变成了崭新的啊，特别漂亮的、特别整洁的一个单身公寓哈。所以说呢，其实这本书当中一个最大的特色，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它用漫画的形式，让你特别容易去了解它。你不需要读那么多的文字，感觉自己很头疼，然后你就能把这本书的内容读个大概，然后就能把其中的窍门学到。 是的，这本书呢，它其实把很多专业性的内容，然后简单化了，然后很多内容的话，就是一目了然，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是从他的那个画当中一眼就能看出来，可能有一些户型图啊只有专业的人跟你讲解你才能知道，但是经过陆威呢一画你就立刻能 get 到他要讲的重点在哪里。 对，其实说到了这个把出租屋变成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小的居住环境，一个小窝哈。这里边其实陆威应该说他分享了几点他的原则和法则。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比如说改造三步走啊，比如说不推荐的这个零散的装置和容器呀、啊、是吧，然后比如说之前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在出租当中一定会犯的一个 叫问题吧，或者说也经常会用的一件东西，就是开放式的挂衣架。你比如说就是我们淘宝上会买到一些那种铁杆的，然后上面挂上衣服，然后呢挂衣架，这个路威是不推荐的。他说便宜虽然是真便宜，但是显乱也是真显乱啊，觉得非常乱。还有一个呢就是塑料的收纳箱。塑料收纳箱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体会哈，如果你经常搬家，你觉得这东西其实很实用的，因为它能装好多东西。但是呢其实路威并不推荐，他说虽然外观非常的鲜艳花哨，但是容量其实这个拿取不方便，虽然容量很大哈，但是拿取不方便。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原来我们家也是放这个，就是非常大的容量的这种大的塑料箱。 嗯， 我会发现每次拿到东西，然后你就会把它搞乱。拿到一件东西其他都乱了。 是的，因为收纳箱呢，一方面是每次你得，比如说你两个收纳箱落一块儿的话，你要拿下面的东西得把上面一个先搬开，把盒子打开，然后呢因为收纳箱有一定的深度，可能藏在底下的东西你得把上面的先拿掉， 对， 再拿底下的东西。所以有一个什么好的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呢，多用抽屉。抽屉呢，一方面比如说比较高层的抽屉，你甚至都不需要弯腰，你直接拉出来就能一目了然看到整个抽屉的内容。另外一个东西摆放呢，其实比如说堆叠衣服啊，小家衣里头也讲到了，其实你把衣服叠好以后给它立着放，你不要落着放，就是等于说竖着，这样的话一目了然，而且关键是你抽取方便，拿出来以后呢还不影响其他的衣物。 嗯，这说到的是塑料收纳箱，还有一个不推荐的就是布置的衣柜，简易布置衣柜。我相信很多曾经出租过房子的朋友都会有这个体会啊，都租过这个东西，买过这个东西。这东西其实在路威看来是廉价感十足，但是挂太多的东西就会倾斜，这个也是很费劲的哈。 是，其实呢，路威，不推荐的这些物品呢，总体来讲他就认为就是这些都属于零散的容器。 嗯 啊，他们能装东西，但是一方面呢不能高效的利用空间，另外一个呢拿取还非常不方便。 嗯， 所以呢他的建议就是化零为整，然后呢让它立体集中。所以他就是会比较建议你为家里头量身定制一个大柜子，在居住之前把这些可能的问题呢都先想好，先规划好。 嗯，所以其实在路威的这一章当中，收纳改造当中就写到了哈，说如果一开始收纳规划不到位，那很容易陷入到了不停添置收纳容器的死循环，最后钱是花了不少，家里却凌乱依旧。所以其实这几个方式都是不推荐的哈。但是该怎么做，因为很多的朋友租的房子就觉得虽然理论上很成立哈，刚刚说的那些东西，但是租的房子嘛，你没有必要打造的那么的精致哈，只要实用、简单、漂亮就行了。如果租那么大的柜子哈，如果做那么大的柜子，也不是很现实哈，那应该怎么做？ 嗯，其实当时路威在那个第一本书当中也写了他们家客厅干净的秘密，干净整洁的秘密是有一个一整面墙的一个柜子。然后呢一整面墙的柜子，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柜子也太吓人了吧，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整面墙都占满了，看起来有点就是不够那个好看。然后呢但是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其实租房子租了很多年啊，然后去年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家，开始自己布置的。然后呢我当时也在想这个柜子呢，跟家里人就是商量说是不是考虑还是买现成的柜子，结果住进去以后啊才发现收纳空间真的是不足。它的那个一整面墙的柜子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有效，就是那个容量实在是太大了。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他们家那个餐厅客厅里头的那个大柜子，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大概可以装满20多个登机箱的容量。对，所以呢他一方面是建议大柜子还是有必要的，如果你东西确实是多啊。另外一个呢他其实是建议说你柜子怎么样看起来就是会隐藏起来，就是看起来不那么生猛，就一个大柜子哇落在那儿。其实很简单，因为大家其实看柜子大是因为哇看到侧面柜子很厚很大一个。 嗯， 如果你在设计户型的时候就把这个内容考虑进去，把柜子藏在墙里头，等于做成一个凹形的一个空间。 明白了， 等于柜子和墙融为了一体。在你看来这就是一面墙，但是你把这个墙一打开，哇里面超大的空间，所有东西就能藏进去了，可以这样解决问题。 对，没错哈。其实路威所说到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实用的，或者说让我们眼界大开的一些方式哈。其实后面还有几个小章节，其实也讲到了 我们该怎样去收纳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出租屋里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嗯， 在这儿呢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因为马上时间就要到了哈。最后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让萌瑶哈推荐一下这本书，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本书。 只有一句话了， 只有一句话， 不能多给几句啊。 啊，好，再来两句也行。 我觉得小加一、小加二是缺一不可的。路威铸成模型的组成部分，小加一解决的呢是收纳问题，小加二呢是功能问题。要想实现小加越住越大越住越美，请大家支持路威的新书小加越住越大系列。 嗯，那其实呢每一个家里可能都有一些无法断舍离的记忆，但是其实我觉得收纳空间这件事情不仅是收纳了我们乱七八糟的杂物，收纳了我们整洁的这个家里的这个环境，更重要的是其实它收纳的也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感或者我们的内心世界。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需要去整理一下再出发，那么就从我们的收纳开始吧，这样你会真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既能够断舍离你那些负能量的东西，同时也能够让你真的全心出发，全身心的出发哈，遇见更好的自己。好，非常感谢萌瑶的分享，谢谢萌瑶。 谢谢主持人。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一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一到两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